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时间。据我们了解，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不管是自己相亲的呀，还是爸妈帮忙啊，有不少对呢已经算是牵手成功了。当然，能否走进婚姻的殿堂，还要看两个人最终的相处是不是合适。 对，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呢，就是给大家呀有这么一个牵线的机会。哎，真的说合适不合适，也不是说哦我们认识了啊谈了就一定最后得成，对吧？那相处的意义就是在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加深双方的了解。 嗯，说不好听的嘛，成了到最后还有因为不合适而分了的。当然我们是希望最终啊大家能够白头偕老。 哎， 那除了帮助大家征婚交友之外呢，我们这里呢也会经常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提一些跟恋爱婚姻有关的问题。 对， 那今天呢我们就有一位帮友提出了一个问题。 嗯， 他说呢他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结识了一位还不错的女孩。 哦， 通过微信聊天啊，通过视频呢感觉还不错，也见过两次面。嗯，现在呢准备第三次约会，就是比较正式的那种啊。 嗯， 他们想一起吃个饭。那我估计就是前两次都属于那种见面聊聊，没有一起吃饭。 啊，对对对，公园啊或者喝吃个冷饮什么的，喝杯咖啡。 嗯，这个男孩子经济条件还不错啊。 嗯， 想请他去一家北京还不错排名靠前的西餐馆子。 嚯， 后来这个女孩说可以，但是要 AA 制。这个男孩就有点犹疑了，说作为男生来讲，哦，我的条件又还不错，其实好像没必要吧。但是女孩坚持说一定要 AA 制。 哦， 就突然间觉得好像，哎，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好像在跟我刻意的保持距离。 哎，他有点这种感觉。 嗯嗯，其实这问题我觉得不单纯的是一个情感的咨询问题。 嗯， 其实这牵扯一个社交礼仪，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啊，男女平等这个问题，我们说在每个人心目当中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标准。 那你说用一个什么词儿来形容，就是目前他和他的这个女友吧，这么一种关系呢？ 就是 窗户纸没捅破那种感觉，是吗？ 对。 啊，哦，其实也不能算是没捅破吧。你想，都已经通过相亲平台结识了，那目的就是为了来相亲的吗？ 其实包括咱们说这个约会这个事情啊，我印象特深，就是接触了西方的一些这个电视剧以后才知道，哦，就是 date 这个词，就咱们直译过来汉语的这个约会啊，在西方人的语言环境当中是特别正式含义的一个词。就是好比说我本来只是同事之间，哎，方明，今天我请你出去看个电影啊。 嗯， 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西方的电视剧中，这个时候女方马上就会笑着问一句，这是一个约会吗？ 就如果你肯定说这是一个约会，其实就已经表示你是在向我表白了，只是虽然、 哎、 对对对，虽然没有说我爱你啊，我喜欢你这样的话，但其实这个含义 date 已经很明确的是男女之间的这样一个，就咱们所谓老话说啊，定个约会。 但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就不这样啊，我们好像有的时候就容易把它介乎于两者之间，弄得比较模糊。 而且咱有时候真的就是开玩笑，好比是同事之间就哎，今儿有空吗？约你看电影。其实呢，真的就是看个电影，没别的想法。 哎，那上周五你请我去楼下看电影是几个意思？ 是为了体验一下咱们新开的这电影院。我自己好奇， 还得让我买票。 一人去太干得慌，你知道？就这一人吃海底捞啊，人家都给你放一熊，你知道那心里多尴尬？ 好吧，那咱们说一下这个买单的事情吧。作为男士，你怎么看？ 我觉得啊， 你第一次跟女孩吃饭，谁买的单？ 肯定是我会自己主动要求买单。嗯，但是如果女方提出来像这样的，尤其是说去一个比较好一些的这种餐馆啊，她说那咱们得 AA， 我充分的尊重对方。 但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女孩呢可能碰到这样的事情吧，有两种情况、 嗯、 一种呢就是客气一下，就客气一下嘛、 嗯、 就代表我也可以、嗯、有的可能就是像她这位女友似的，就可能比较执意要这样。 对对， 那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不妨就像大鹏那样，你就尊重她的选择嘛、嗯、 没错、 嗯， 而且我觉得在我们选择这个约会场所的时候啊，社交礼仪的一部分其实也要求我们要根据情况来具体的区分。比如说你们已经像刚才这位朋友第三次约会了，对方的情况你是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如果对方的收入水平跟你相仿佛，那么你提出去这么一个好一些的这个餐馆，这是可以的，是合乎社交礼仪的。如果两个人的收入差距比较悬殊，可能对方的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其实你不应该选择带他到一个特别豪华的餐馆去。如果你去拿这种咱们说财帛动人心，你去拿一个特别豪华的东西去打动对方，其实我们说在两性关系的交往当中，这是一种并不是很礼貌，或者甚至于比较严重的说啊，很道德的行为，不好、 嗯、如果说两个人的收入水平啊，整个的经济条件啊，家庭环境不相上下的话， 对 还好，就是怕有差距的这种，有的时候对方会有一些别的想法， 对， 反而不好啊。 对，所以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嗯、如果说对对方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两个人收入水平差不多，您又选了一个比较高档的餐馆，他提出要 AA， 随他去，可以的。 行，要不然你们约一天，中午你来，晚上他来。 晚上拉的卤煮去了。 好吧，那么根据情况自己定夺啊，不管怎么样呢、哎、我们都衷心的希望你们能够约会愉快。 哎， 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好事将近啊。 哎，没错。 好，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更多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像他们一样，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相识了，结识了，了解了，最终呢能够慢慢的走入到我们理想中的一个状态。 嗯，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呢，请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喂，你在哪儿啊？ 哎，谁不见了？ 我们家狗啊。 哦。 喂，你在哪儿啊？ 嗯，这又是什么丢了？ 没有啊。 那你找什么呀？ 找对象啊。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内容。首先呢，我们还是女士优先啊。 好， 女，27岁，老北京人，身高1.66米，在事业单位工作，在城区内有独立住房，经济独立，有上进心，想寻觅一位北京男士，未婚，年龄在28岁到36岁之间，身高1.75米以上，性格开朗，有固定工作，有独立住房，经济独立，身体健康，积极向上，有幽默感。联系电话13261255360，13261255360。 好，你看这位女士啊，也是特意把经济独立放在了自己的介绍当中啊，很明确这一点啊。 是， 很多女孩现在都有这样的观念，不管是长得好看的、长得不好看的、胖的、瘦的，还是什么样的，就他们在经济上也好，还要在精神上，首先要求这两方面要独立， 对， 之后再谈其他的。 没错，这一点真的，我们说其实是自立的一个标志。你自己能够稳稳地立在这儿，那其他的任何风雨其实都打不垮你。不要让人觉得说，好，我就是个花瓶似的，特别怕人家有这种感觉。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87年12月出生的一位北京女士，是北京211重点大学毕业，硕士学历，身高是1.63米，本人有车，目前呢在国家直属的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本人有上进心，独立性很强，又提到了独立两个字啊。 对， 善于理财，正直善良，喜欢运动和旅游，特别欣赏人品好有爱心的北京男士。经济就可以啊，他所谓的经济就可以，就是说你的老家祖籍可以不是北京的， 对， 但是户口是北京的就行啊。同时学历呢是本科以上的，家境好，身体健康，有责任心，有孝心，沉稳，身高在1.74米以上，年龄在34岁左右，有独立住房，对工作有上进心，热爱生活，没有不良的嗜好。联系人的微信号码是什么？这是我们拼不出来，这是一个什么词是吧？ 万里深行图， 万里深行， 深行， 好吧，就是万里啊WANLISHENXINGTU。有空的话给我们回个信啊。 哎，对对对，我们也好 破解一下哈，这什么意思啊？ 特愿意拼这个我。 对WANLISHENXINGTU。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这是妈妈给女儿发布的信息。北京女孩，1988年生人，身高1.6米，体重102斤，本科毕业，户籍呢是海淀的，工作单位是一家国企，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喜欢美术绘画，是一个喜欢安静不张扬的女孩，喜欢小动物，有爱心，想寻觅一位年龄在30到33岁之间的北京男士，有稳定工作，本科以上学历，有事业心，有爱心，身高在1.75米，不要太胖，家庭条件相当，没有不良嗜好，懂礼貌，阳光，孝敬长辈的男士。联系电话呢是13661106919，13661106919。 这个号码也是微信号啊。很艺术系的一个女孩哈。 对， 喜欢美术绘画，还喜欢小动物。 是。 不知道她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画，是西洋美术、 国画、雕塑那都算哈，反正是 挥毫泼墨还是卡通。 女孩好这泼墨的不多，女孩我觉得还是油画啊，和这个像你说的卡通，画动漫的倒是有不少朋友。 你确定吗？ 女孩我真是见 到，万一不是呢？ 女孩画国画的真少，我觉得现在 工笔画， 工笔画 有， 工笔画也少，现在我觉得。 哦，那这少的怎么都让我碰见了呢？ 是吗？你画工笔画啊，特别得需要静心，你知道。 人家就喜欢安静不张扬吗？ 但我身边这些哦，也跟咱单位工作性质有关系，全是那静不下来的。 说谁呢？好，我们再认识几位男士啊。这位男士呢是1982年出生的，未婚，性格属于那种随和不急躁的。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是硕士研究生学历，身高1.68米，体重是64千克。我们前面都说的公斤哈， 总感觉 哈 是要上天平是吗？ 按说应该说千克， 咱们现在 标准的， 对对对，按咱们现在已经是全方位的，叫做统一我们的这种计量单位的标准，都应该说公制的单位。 我想看看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好细致啊。 哎， 他是在一家做检测仪器的外资公司负责应用支持的。 你看看人家那个应用上肯定都得写千克。 对啊，搞检测的嘛，是吧？ 不能写公斤啊。 工作稳定，国家法定日节假日都是不加班的，家里面也没有负担，父母的收入呢和他大致相当。哦，他是目前税后年收入在19万。 就爸妈工资也不低啊。 嗯， 山东人，但是是北京户口，在十号线旁边有一个两居室的住房。对对方的要求呢，年龄是85年左右，在北京工作，性格随和，别太娇气。微信号码是1501056514115010565141。1501056514。那之后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说千克才对？ 其实按咱们的规定应该这么说 啊。那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说千克之后，大家有的时候不太习惯嘛哈，他得反应一下，你知道吗？ 一个是说千克，一个是咱们真实的说啊，前面这个称呼，咱们习惯是叫身高体重，对吧？ 嗯。 但实际上呢，那不是咱们的重量，那是咱们的质量。但咱们要说人拿质量来说，总觉得别别扭扭的。 对， 所以这咱们还是从俗，该说体重说体重吧。 我们还是接地气一点吧。 哎，对对对，来看看下面这位北京男士，1990年生人，身高1米85，体重呢是90千克，爱好篮球，性格开朗孝顺，没有不良嗜好，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家住在通州区，希望找一个身材匀称、相貌佳、性格开朗的女孩。联系电话13520968152，13520968152。 上周我记得大把90年的是吧？ 对， 这周应该是80、85后居多啊。 居多哈，嗯。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86年出生的，朝阳区，本科学历，他的工作是一名公安民警。 哦， 身高是1米7，有独立住房，是家中的独子，三口之家。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城六区女孩，学历相当，年龄是25到30岁之间，身高1米6左右，不要太胖，身材适中即可。要孝敬老人，温柔善良，有稳定的工作。有意者呢，请和母亲联系13611229684，13611229684。 咱们的公安同志反正就是也是跟我们以前说的很多工作岗位一样啊，可能会比较辛苦，而且呢节假日有可能一旦有这个任务啊要去执行，可能呢需要对方更多的挑起这个家庭的这个重担来。 好，认识了几位男士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几位女士啊。这个写的还挺多的， 是 北京通州人，女，未婚，本科学历，82年出生，身高1米6，体重115斤。哎呀，这应该换算成千克是吧？ 115除以2，57.5千克。 嗯，哎，我是记得有一阵儿就是可以说公斤了，但是不要说斤了。那现在就统一了，都要说千克了。 哎，对对对，现在你看小学生学课本里面已经这些全都统一用这个 了， 对， 都是千克啊， 公里都没有了，就叫千米。 啊，好吧。像我们是学过公里公斤的，就脑子里得换算一下，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哈。 是， 好，他自己说了一下啊，我这属于微胖姐，微胖姐啊，还好吧，还好， 还可以，还可以。 工作在一家私企担任出纳，比较认真踏实的那种。本人呢，性格开朗、热情，爱说爱笑，属于外向型，但不知道为什么感情上一直遇不到对的那个人。平时休息的时候呢，喜欢在家收拾收拾屋子，喜欢学学烘焙什么的，逛街打球也是比较喜欢的。目前的家庭状况是这样的啊，他是这样描述的：父亲离开了我，自己目前和母亲居住，家里有平房，自己也有独立的住房，车在摇号当中，已经摇了6年了。摇啊摇啊摇，摇啊摇。悠一下墨，开一下心，这里是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这个6年了都没有摇上号的话，确实运气差一点哈。 那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是您在那个叫什么摇号池里头啊， 嗯， 那个机会还比后面的人还要多一些， 多一些， 对，因为已经6年了，可能您这是得乘2还是乘3，照那个比率算的， 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摇上啊。 是， 哎，但是有一点啊， 嗯， 就是6年之内这个车价。 可完全跟那会儿不一样了。 对， 六年前比如说你要买同品牌同档子的车，到现在应该是降了吧。 对，而且呢随着不断的这个发展，我们说这个车的配置也越来越好，拖这么几年你再加上咱这个关税啊，到时候再一降，选择其实就更多了。 对啊，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摇上的话，你可能会买到比当时期望当中更好的车，如果预算不变的话啊。对于对方的要求是身高在1.7米以上，不要太胖，85到77年，77年到85年之间的都可以考虑，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有责任心，有担当，有孝心，有上进心，最好有独立的住房。北京的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或者是北京周边的未婚男士最好。当然了，这些呢其次，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共同的语言。好，来看一下微信号啊，微信号码是56930806，请注明帮帮团，微信号码是56930806。那这位朋友您先慢慢摇着，我们继续来发布征婚信息。 下面这是又一位北京女孩了，1990年生人，身高1.75米，哦，个儿挺高的啊，偏胖啊，大概也是属于刚才咱们那位微胖界的啊，从事策划工作，热情开朗，经济独立，父母都已退休，想寻觅一位在北京工作的男士，没有专门要求户籍啊，只要在北京工作就可以，经济独立，有住房，年龄在35岁以下。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应该是苗啊，汉语拼音苗的这个全拼 MIAO online 在线 online MIAO online。 今天这些女生都是商量好的吗？都统一把经济独立写在了前面。 真是，我就今天看好几条全都有独立两个字。 是吧？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北京人，1987年出生，身高1.69米，体重偏胖。哎，你们三个也是商量好的吗？ 这三个微胖界的也是一起来的。 对啊，连在一起的啊。没有说具体的体重啊，就是说偏胖。大学毕业，未婚，家住丰台区，性格活泼开朗，目前在传媒广告公司上班，平时喜欢看电影，喜欢唱歌，打台球，旅游和一些手工制作等等。对对方的要求呢很简单啊，就是北京人，身高在1.75米以上，40岁以下，有爱心的男士就可以了。这是妈妈替女儿征婚啊，妈妈的电话是13501021762，13501021762。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条啊，他说是带老人为女儿征婚，我大概看了一下，这意思呢，应该是这位征婚的女士的堂姐，等于是来替自己的叔叔啊或者伯伯，来给这个自己的堂妹发布了这么一个征婚信息。 嗨，绕着大弯子， 真是 直接就姐姐替妹妹征婚不就完了吗？ 当然，人家说了我是带老人，就不能显得我这姐姐太多事。 哦，行吧。 这位女士呢，来自北京，今年37岁，未婚，身高1.66米，不胖，是家里的独生子女，性格开朗活泼，是一个传统的女性，性情很温和，待人诚恳。现在呢，就职于某高端牙科医疗机构，任护士长职务，工作稳定。有年假，爱旅游，喜欢替别人着想，对老人呢特别有孝心，对孩子呢也有爱心。父母现在都已经退休了，想通过我们的平台呢寻觅一位身高在1.73米到1.76米之间，性格开朗，工作稳定，年龄呢在36到41岁之间，有自己的爱好，不抽烟不喝酒，待人诚恳，有责任感，可以考虑长期定居在北京，或者就是北京本地人，那是最好的。有兴趣的话呢，希望能够更多的深入了解。联系方式是电话13466370523，13466370523。 这是他的堂姐的电话啊， 对， 也不是他本人的电话啊。 是， 对他的工作还是蛮感兴趣的。我觉得家里如果有这么一个在牙科工作的人，很多事情不光是省钱啊，挺省心的，是吧？ 尤其随着年龄越大，这个优势就越明显。 虽然他是护士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医院的护士长的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是， 经常的加班呐、然后这个倒班什么之类的，但是他这个职业应该还好，而且他是那种应该算是 私立的那种高端 私立或者是外企的那种牙科诊所哈。 他们反而是你看人家专门写到啊，就有年假爱旅游，人家是要保证这个就是大家的休息的时间、有一个最好的状态，才能更好的服务我们的病患呢。 对，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医务工作者来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啊，继续我们的征婚交友的内容。 嗯， 那第二时段呢，我们就男士开始吧。 好。 嗯，要不然老显得我们是吧 重女轻男。 其实也没有了啊，刚好赶到这波是男士啊。 嗯，老北京男士，1984年生人，西城区户籍，未婚，本科学历，从事的是计算机方面的工作，身高1米85，喜欢运动、旅游，性格开朗，希望对方呢也是北京人，城六区最好，未婚，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在1987年到1990年之间出生都是可以的，希望对方有稳定工作，有意者呢可以先通过 QQ 或微信取得联系 ，QQ 号、微信号都是同一个。13490567201349056720。 下面呢也是北京男士，是1980年出生的，身高1米83，学历本科，家住在海淀区，工作稳定，兴趣爱好广泛，特别喜欢运动，性格很开朗。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北京人，未婚，年龄小5岁左右就可以了，身材匀称，身高是1米65到1米7之间。他留的是微信号啊，微信号码是254-517-0253，微信号码是254-517-0253。 下面来看两位家长为儿子征婚的信息。北京人，1983年出生，身高1米67，现已移民温哥华，有房有车，从事的是 IT 工作，不吸烟不喝酒，从小喜欢弹钢琴，希望找一位最好是北京的女孩，88年以后出生，身高在1米6左右，可以出国定居的。联系方式呢，手机微信同号18910292735，18910292735。 哇，这一下就知加拿大去了是吗？ 是啊，所以人家是首先得强调得能出国定居才可以啊。 嗯，还好写出来是温哥华，温哥华这个地方还不错，而且华人比较多嘛，要是加拿大北部的话是吧， 啊， 就得扛冻的女孩才能去呢。 其实整个加拿大冬天都挺冷的，就算中部地区那些卡尔加里啊什么那些地儿，哎呦，我看我们同学发那照片啊，是真的是那个雪呀、啊、把车给埋了。你想想那出门那种感觉真的挺恐怖的，我觉得。 好吧，反正要是成了的话，就看人家家里舍不舍得了哈，因为80年的嘛，独生子女比较多嘛。 啊，我就主要还是看扛冻不扛冻。 几方面都要考虑啊。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也是家长为儿子征婚啊。儿子是北京人，1991年出生，身高1米72，学历大专，五官端正，身体健康，四环内有独立住房，工作稳定，会体贴人，会关心人。这个对于90后来说还是一个加分项。 哦 啊，因为很多人都觉得90后好像都是特别自我 小霸王、啊、 哎，不关心别人、 啊、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偏见的看法。 是，嗯，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有的人真的就是咱们说那种天生就小暖男似的那种感觉。 嗯，还在于教育啊。 对， 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想找一个北京女士，有缘，各方面条件呢和孩子都差不多，联系电话是13269810925。这位母亲说最好是8点以后再联系，就是晚上8点以后再联系啊。13269810925。 再来看几位女士吧。北京女孩，1989年生人，身高1米55，本科毕业，在酒店工作，性格文静踏实，喜欢音乐，待人真诚稳重。要求对方也是北京城六区户籍，年龄呢在29岁左右，身高1米7以上，学历大专以上，通情达理，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最好不吸烟不喝酒，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收入相当的北京未婚男士。有意者呢可以先和女孩的妈妈取得联系，13683380790，13683380790。 嗯，听到这儿我又有点恍惚了。 怎么呢？ 就是前面这些不管是介绍男士的还是介绍女士的哈， 啊， 都差不多。 哦， 顺序啊，用词啊什么的都差不太多啊。我老觉得哎，是不是念过呀？ 我们老是呼吁大家多写一些个性化的内容。嗯， 对，就是让人最起码有一句两句能够眼前一亮， 哎， 也能够体现出您或者是您自己孩子的那种特色来啊。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孩啊，今年26岁， 相貌清秀，皮肤白皙，身材苗条，身高是1.74米，这够高的哈。 嗯， 经济学本科，英语6级，目前在职读人大经济学研究生，从事的是商务方面的工作。性格开朗，兴趣广泛，为人大方善良。对于对方的要求，首先是人品好，学历相当，身高在1.80米以上，有稳定的工作，心地善良，身心健康，人格独立，没有不良嗜好，有责任心，大度，成熟，稳重，年龄是26到30岁之间，真心想成家的，有独立住房的未婚男士。微信号码是 LIULJ02， 微信号码是 LIULJ02。 你看这个不光是自己啊经济独立， 嗯， 也要求对方人格独立。嗯， 是两个人互相之间不能是这种我们说依附啊，或者说依存关系，其实都有自己独立的兴趣爱好，但是两个人之间又有共同的语言，互相帮助，互相促进，那才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对，重点是什么？你看他26岁，应该是92年的， 对， 92年出生的。那么他找的这个即将成为他男朋友的人呢，应该也是90后差不多嘛， 对， 30岁之间嘛。 嗯， 所以90后有很多男孩子就是家里一个嘛， 妈宝男是吧？你说、 就已经生活条件比较好了， 对，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嘛，就没有那种我们想象当中的什么吃苦啊。 嗯， 我们感觉嘛好像独立性稍微差一些， 对， 所以这女孩也是要求嘛，对方首先得人格独立，我估计是不是以前碰到过不太独立 的， 所以才会有了这样的要求。 所以现在的家长朋友们啊，无论男孩女孩其实都是一样，从小要给孩子一方面我们说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呢管好孩子的这个学习，同时我们说人格的这种培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就是有一点啊，要从小， 没错， 从小就是您自己就要有这种意识，有这种分离意识，就说他已经不是宝宝了。因为我也特别能理解，就是孩子小的时候，我妈妈真的是舍不得啊，就他就心里特别明白，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家长应该学历也都不低啊，就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做不到，尤其是妈妈， 嗯， 挺难做到的，但是就总是想着啊，等孩子长大以后再说吧，他自己就会明白了，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能明白呢？也不好说。因为他没有经历， 对，很多时候还真的是就是经历过一两次挫折之后才能真的把这些事情给彻底想通。 就是希望孩子独立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首先要有这个意识，同时家长能够做到让他真正意义上的去独立，而不是说等他长大之后学到了什么叫独立的知识之后让他自己去独立，那个时候可能为时已晚，或者说他根本意识不到什么叫真正的在生活上面对困难困苦的时候能够独立面对。 对，为什么现在那么多我们听到什么啃老啊这样的案例，其实也都是跟这个有关的。 更要命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啊、 就这个年龄段的很多家长都是，哎呀没事儿子，你结婚的房妈都准备好了而且很早就跟他讲这些，所以孩子就觉得，哦，那我即便是不去努力不去付出，我该有的也有，所以没关系。 从小这些东西真的别等需要的时候再去现找，那可就来不及了。 嗯， 好，我们继续看征婚信息。下面这位女士是1984年生人，离异，有一个女孩，温柔善良，在事业单位工作，想寻觅一位有责任心、积极进取、有稳定事业的男性为伴。联系方式呢，应该是微信号啊 ，XLL325555 ，XLL325555， 四个五啊， 四个五，对，嗯，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她是72年出生的，婚姻状况是离异，老家是内蒙的，目前定居北京。她身高是1.65米，体重120斤，换算成千克是60千克。 60千克， 磨上 了，坐下病来。 在私企工作啊，收入呢糊口，她这么形容的啊，还带点小幽默啊。本人善良孝顺，识大体，有社保，没有负担。想找一位没有不良嗜好，以结婚为目的的，性格开朗乐观的阳光男士，年纪相差上下不超过6到8岁吧。有意者呢请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微信号码是夜里， 嗯 YELI2316。 有没有叫早晨的呀、 哦、他这是夜里头11:16生的 哦，有可能吗？ 您所以夜里2316吗？我这么猜啊， 还有零有整的啊。 72年的出生证上会写这么精准吗？ 嗯，好， 夜里啊 YELI 2316，这是微信号码啊。 再来看下一位，老北京女士，今年39岁，未婚，身高1米6，体重96斤，本科学历，在国企做行政工作，性格开朗，内外兼有，爱好旅游、健身、音乐。要求对方身高在1米7到1米8之间，年龄呢在37岁到46岁之间，身体健康，未婚，如果是离异没有小孩也可以考虑，希望对方工作稳定，最好有自己的住房。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25794973222，25794973222。 下面是一位男士为自己征婚，这位男士今年40岁，40岁是78年的吧？ 对，78。 嗯，身高1米65，体重110斤。我们就 换算， 55是吧？ 55千克， 五十五千克啊、嗯。未婚，北京东城人，学历是大本，目前在一家国企工作。本人不抽烟，他写的是不喜酒，不喜酒的意思应该就是不好的意思。 自己不爱喝，但是你要是招呼我呢，我也不输给你。 哦，这样的哈， 这状态挺好，其实 行，只要不嗜酒就行啊。 对对对， 小酒还是可以喝一点的啊。爱好唱歌、看书和下棋，自己有独立住房且没有贷款，目前呢父母已经退休了，没有负担。对于对方的要求，首先是未婚，然后是传统善良，希望找这样一位女士呢成立自己的小家，说最好年龄比我小一点，微胖的更好。人家特别强调微胖的更好，我们今天微胖的比较 多、 啊、 挺 多 的，就是但这位男士自己可挺瘦的，55千克才， 他身高不是很高吗、 身高不高，那这个作为男士来讲这分量也算是瘦的了， 所以是吧，就是想找一个 基因上想中和一下 调一下是吧、 哎、 其他不限啊。微信号码是13522795906，联系的时候呢请注明帮帮团，13522795906。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1974年生人，老北京人，未婚，身高1米67，体重适中，父母都已经退休，在城六区有独立住房，从事的呢是教育工作，性格属于内外兼修型的，喜欢阅读、爬山、游泳、收藏。哎呦，头几个挺好，最后这个有稍微有点费钱啊。 那你得看收藏什么呀。 哦，对对对， 有些小东西并不费钱啊， 火花什么的哈。 对啊， 待人真诚，踏实稳重，宽厚温和，想寻觅一位未婚的女士，身高在1米6以上，身材适中，最好呢也是北京本地人，能孝敬父母，双方也是互敬互爱，多一些理解与包容，陪伴与成长，我们共同经营婚姻，希望对方呢能够有爱心，能够多顾家。这位朋友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啊，罗兰尊三个字的全拼啊 LUOLANZUN， 同时也留了电话、17800815753，17800815753。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位啊，这位吧首先写的特简单，其实简单倒不怕啊、您能把男女写上吗？您这个性别不写，我们这实在猜不出来。 我猜啊，现在这就是跟福尔摩斯一样啊，捕捉线索。他是1974年生人，那么今年呢是44岁。他寻觅的对方的年龄是45到50岁之间，所以我猜应该他是一位女性，找比自己大个5岁的之间。 他的身高也迷写，如果有的时候身高上， 对， 你说你1米8几，那基本上都是男士嘛，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是，体重66公斤，这也挺正常，就男女都有这体重，我们真是无从辨别，我就从这年龄上唯一的捕捉这么一点信息， 万一猜错了呢，这条就不说了啊。 嗨， 通过这个也告诉大家，就是你别人信息之后你看一下，你通读一下，把错的地方改了，然后重点信息你别漏了，最起码男女你得写上吧，年龄好多人都是忘了啊。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这位女士呢今年53岁，住在朝阳区九仙桥那边，老家是河南的，在北京呢做家政工作有10多年了。身高是1米6，体重126斤。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一儿一女呢都已经长大成家了。他自己一个人呢在北京工作，希望能够找到有缘的你，重新组织新的家庭。希望对方年龄在60周岁以下，人品好，城乡不限 啊，就是城市户口或者农业户口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哈。联系电话是18210425916，18210425916。 下面呢，这是替自己的朋友征婚的一条信息啊。他的朋友今年58岁，是一位女性啊，人品好，朴实善良，会持家，爱好运动，有生活情趣，待人真诚，希望找一位有眼缘、人品好、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健康的北京男士为伴，最好会开车。联系电话13126536619，13126536619。 下面这位女士呢，也是58岁，身高1.65米，退休，有独立住房，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对对方的要求就是年龄相当，为人健康、乐观、宽容、善良，有责任心，有独立住房，在彼此交往的过程当中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QQ 号码是6051-31809， QQ 号码是6051-31809。 下面这位女士呢，今年61岁，是北京人，身高1.58米，体重51千克，婚姻状况是丧偶，从事的是财务工作，不过呢现在已经退休了，有一个儿子，已经成家独立。本人温柔诚实善良随和简单，平时啊就喜欢宅在家里享受家庭的温馨，想寻觅一位人品好、身体好、年龄在60到70岁之间、身高1.65米以上、有独立住房、有医保、有退休工资、没有不良嗜好的北京男士共度余生。电话13520237585，13520237585。 下面三位都是男士啊。男，63岁，婚姻状况离异，北京人，住东城区，学历大专，身高1.76米，平时比较喜欢运动，没有不良嗜好，是事业单位的一名退休的工作人员，孩子已经独立生活了，所以生活上没有负担，自己呢有独立的住房。对于对方女士的要求是北京人，住在城区，年龄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性格开朗，通情达理，孩子已经独立了，同时呢自己也有独立的住房，没有负担，没有不良嗜好，身高在1.6米以上，平时喜欢运动，最好呢是喜欢打羽毛球，有眼缘，有退休金，有医保。微信号码是13611049983，13611049983。 你不是挺爱打羽毛球的吗？羽毛球不是我听你说挺累的呢吗？ 哦，是挺累的呀。 年过花甲也还能继续驾驭这样的运动是吗？我真是觉得这，反正我自己掂量我这岁数，我肯定没戏了。 从这个医学的角度上来讲 这个年龄呢就不太适合打羽毛球了，因为它对于这个什么韧带呀、心肺功能是一方面啊，就韧带呀、骨骼呀，都有极高的要求。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长期打就一直坚持打，所以问题不大，但是也得悠着点，也得悠着点啊。 适可而止，就咱们该到一定的年纪啊，咱们虽然说有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这种精神是好的，但是呢该正视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是得正视，别太拼了，我觉得。 对，因为那个真是打起来的话也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所以稍微控制一点啊，别那么拼就可以了啊。 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北京人，今年61岁，婚姻状况呢是离异，身高1.66米，本人爱好音乐，喜欢民族乐器，现在呢已经退休了，退休之前呢是一家企业里的工人，每月的退休金有4000元，有医保，有独立住房。他说呢想寻觅一位啊身体有残疾或者呢和自己一样啊是盲人的朋友啊，他本人是一位盲人朋友，年龄呢在50到60岁之间都可以，户籍最好是本市或者是咱们远郊区县乃至周边河北的都可以考虑，有诚意的呢可以通过微信取得联系，13581930970，13581930970。 好，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啊，是一位男士，年龄63岁，身高1.76米，体重140斤。 切换切换， 换算成千克就是70千克。 哎，对。 那麻烦大家以后都改千克行吗？现在呢，有一个孩子已经结婚独立了啊，自己都有自己的独立住房，生活无忧。对对方的要求是身体健康，有退休金，有医保，身高在1.6米以上，年龄是58到63岁之间。联系电话是13717825398，13717825398。 好了，我们今天周六征婚交友板块的内容呢，到这里呢就全部给您推介完了，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都能够早日通过我们的平台找到。